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阿塔纳斯·伊万诺夫16号以世界把社会主义朝鲜看作希望的灯塔为题发表谈话，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。